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八章受审第三十二集。 那些露出不悦神情的巫师们喃喃地表示同意，哈利看见珀西居然也假装正经地点了点头，他被激怒了，忍不住开了口： 我那么做是因为摄魂怪， 他大声说道。没人来得及再次打断他，他以为人们又会交头接耳，没想到四下里鸦雀无声，似乎比刚才还要肃静。 摄魂怪， 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女士说，她两条浓眉扬得高高的，单片眼镜似乎快要滑下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孩子？ 我是说，当时小巷里冒出了两个摄魂怪，直朝我和我表哥逼来。啊！ 福吉又说话了，嘴里发出令人讨厌的嘲笑声，一边望着前后左右的威森加摩成员，似乎希望他们对这个笑话也能心领神会。 是啊，是啊，我就知道我们会听到诸如此类的鬼话。 摄魂怪在小灰金区， 伯恩斯女士说，语气里透着十二万分的惊讶。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吗，阿米莉亚？ 福吉仍然嘲笑地说， 让我来解释一下吧。他可真是煞费苦心呢。发现摄魂怪可以成为一个绝妙的托词，确实绝妙。麻瓜是看不见摄魂怪的，是不是，孩子？非常巧妙，非常巧妙。所以没有证人，只有你的一面之词。 我没有说谎， 哈利大声说，声音盖过了审判席上再次响起的交头接耳声。 有两个，分别从小巷两头堵了过来，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那么黑，那么冷。我表哥感觉到了他们，拼命想逃跑。 够了，够了。 福吉说，脸上带着一副非常傲慢的神情。 很抱歉我打断了他，我敢肯定这是一篇经过精心排练的谎言。 邓布利多清了清嗓子，威森加摩又安静了下来。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摄魂怪确实在那条小巷出现了， 他说。 我是说，除了达利·德斯里之外。 福吉肥胖的面孔似乎突然松懈了下来，好像有人放跑了里面的空气。他呆呆地瞪着下面的邓布利多，好一会儿之后，他像是重新振作了起来，说道： 我们恐怕没有时间再听这些胡言乱语了，邓布利多。我希望快点处理这桩…… 我也许记得不准确。 邓布利多和颜悦色地说， 但我相信根据威森加摩权力宪章，被告有权请证人出庭为其作证，对吗？这难道不是魔法法律执行司的政策吗，伯恩斯女士？ 他问那个戴单片眼镜的女巫。 不错， 伯恩斯女士说， 确实如此。 很好，很好。 福吉没好气地说， 这个人在哪儿？ 我把他带来了， 邓布利多说， 他就在门外。我是不是 报韦斯莱，你去。 福吉粗暴地对珀西说，珀西立刻站起来，顺着石头台阶从法官席上跑了下来，匆匆跑过邓布利多和哈利身边，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片刻之后，珀西回来了，后面跟着费格太太，他显得很害怕，模样比平常更加古怪。哈利真希望他能想到把他那双厚拖鞋换掉。邓布利多站起身，把椅子让给了费格太太，又给自己变出了一把。 全名？ 福吉大声问。这时费格太太刚刚战战兢兢地在椅子边缘坐下。 阿拉贝拉多里恩·费格， 费格太太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 你到底是谁？ 弗吉用不耐烦而高傲的声音问。 我是小惠金区的居民，就住在哈利波特家旁边。 费格太太说。 在我们的记录上，除了哈利波特外，没有任何巫师住在小惠金区。 伯恩斯女士立刻说道。 那片地区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些事情。 我是个哑炮， 费格太太说。 所以你们不会登记我的名字，是不是？ 哑炮？啊？ 弗吉怀疑地打量着他，说道。 我们会核实的。你待会儿把你父母的情况告诉我的助手维斯莱。顺便提一句，哑炮能看见摄魂怪吗？ 他加了一句，并向左右望了望长凳上的人。 能，我们能看见。 费格太太气愤地说。弗吉又高高在上地看着他，扬了扬眉毛。 很好。 他冷冷地说。 你的说法是什么？ 8月2日那天晚上，大约9点钟左右，我出门到紫藤路路口的拐角商店买猫食。 费格太太立刻急促地说开了，就好像她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背了下来。 后来我听见木兰花新月街和紫藤路之间的小巷里传来骚乱声，我走到小巷口，看见摄魂怪在跑。 跑？ 伯恩斯女士严厉地说。 摄魂怪不会跑，他们只会滑行。 我就是这个意思。 费格太太赶紧说道，干瘪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在小巷里滑行，扑向像是两个男孩的人， 他们是什么模样？ 伯恩斯女士说着，紧紧眯起了眼睛，单片眼镜的边缘都陷进肉里去了。 一个块头很大，另一个瘦瘦的。 不不， 伯恩斯女士不耐烦地说。 摄魂怪，形容一下摄魂怪的模样。 啊， 费格太太说，现在红晕蔓延到他的脖子上了。 他们很大很大，穿着斗篷。 哈利感到他的心可怕地往下一沉。不管费格太太说什么，在他听来，他似乎最多只看过摄魂怪的照片，而照片是根本无法传达那些家伙的真正本质的。他们在离地面几英寸的地方悬浮移动时的怪异可怖的样子，他们散发出的那股腐烂的恶臭，还有他们吞噬周围空气时发出的可怕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在第二排长凳上，一个矮矮胖胖留着一大蓬黑胡子的男巫师凑到旁边一位头发蜷曲的女巫师耳边窃窃私语起来。女巫师露出得意的讥笑，点了点头。 很大，穿着斗篷。 伯恩斯女士冷冷地重复了一遍，弗吉讥讽地哼了一声。 哼，我明白了，还有别的吗？ 有。 费格太太说。 我感觉到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很冷。别忘了当时是很炎热的夏天的夜晚呢。然后我觉得，似乎所有的快乐都从世界上消失了。我想起了可怕的事情。 他的声音颤抖着，渐渐听不见了。伯恩斯女士的眼睛微微睁大了，哈利可以看见她眉毛下刚才镜片陷进去的地方留下的红印。 摄魂怪做了什么？ 他问。哈利内心升起一丝希望。 他们朝两个男孩扑去。 费格太太说。现在他的声音更有力，更自信了，脸上的红晕也退去了。 一个男孩倒下了，另一个一边后退一边试着击退摄魂怪。这是哈利，他试了两次，变出来的只是银色烟雾。第三次再试，他变出了一个守护神。那守护神冲过去撞倒了第一个摄魂怪，然后在哈利的激励之下又把第二个摄魂怪从他表哥身边赶跑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费格太太说完了，她的声音有点软弱无力。伯恩斯女士默默地望着费格太太，弗吉则看也不看她， 只顾摆弄他的文件。最后他抬起眼睛，有点咄咄逼人地说， 那就是你看到的情形什么？ 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费格太太又说了一遍。 很好， 福吉说， 你可以走了。 费格太太胆怯地望望福吉，又望望邓布利多，然后站起来拖着脚朝门口走去。哈利听见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这个证人不很令人信服， 福吉傲慢地说。 哦，我看不一定， 伯恩斯女士用她洪亮的声音说。 他对摄魂怪发起进攻时的威力描绘得非常准确，而且我不明白，如果摄魂怪不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可是摄魂怪跑到一个城郊的麻瓜住宅区，又正好遇到一个巫师， 福吉轻蔑地说。 这种可能性肯定很小很小，就连巴格曼也不会下毒注。 哦，我认为我们谁也不会相信摄魂怪出现在那里是一种巧合， 邓布利多轻言慢语地说。坐在福吉的右边，脸被笼罩在阴影里的女巫微微动了动，但其他人都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福吉冷冰冰地问。 意思是，我认为他们是有人派去的， 邓布利多说。 我想，如果有人命令两个摄魂怪在小灰金区大摇大摆地溜达，我们应该会有记录的， 福吉粗声吼道。 如果这两个摄魂怪最近接受了魔法部之外的某个人的指令，那就不一定了吧，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我已经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过你，康奈利。 是的，你说过， 福吉强硬地说。 而我没有理由相信你的看法不是一派胡言，邓布利多。摄魂怪仍然规规矩矩地待在阿兹卡班，严格服从我们的命令。 那么， 邓布利多语调平稳而清晰地说， 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魔法部的某人会在八月二日命令两个摄魂怪到那条小巷里去。 这些话一说完，场上一片静默。坐在福吉右边的那个女巫探身向前，哈利这才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